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17号星期五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当我首先在星期五问候你的时候，就意味着今天晚上本该出现的男左沉默，他没有光临。不过没有关系，当我一个人陪伴你的时候，也意味着我们可能会交流一些男左不在时候的心里话。第一首歌带来的是有一点周末感啊，让我们都放松一下，来自张强演唱的《跟上节奏才能跟上我》。 可以吹起满街的落叶，却无法吹走倔强的蝴蝶，笑我痴狂，也笑我疯癫，窗音量再开大一点点，顺从在你安排的世界，萦绕着让人着魔的誓言，让歌声飞进你的黑夜，闪动在你浩瀚的眼帘，找跟上节奏才能感受我在这里，找跟上节奏才能感受我在这里，找跟上节奏才能满街的落叶，却无法吹走倔强的蝴蝶，笑我痴狂，也笑我疯癫，窗音量再开大一点点，顺从在你安排的世界，萦绕着让人着魔的誓言，让歌声飞进你的黑夜，在你浩瀚的眼帘，要跟上节奏。 首先，你的生活里还需要节奏，还需要音乐，那我就要谢谢你喽。感谢你在此刻再次光临，陪伴了你14年5个月又1天的男左女右。今年呢，也是我们第一次把时间调整到晚上的9点到11点。这一年呢，也运营到年末了，所以今天晚上呢，因为男左不在，也特别带来一个地毯式的调查，那就是关于男左女右明年2022年，你希望在我们已经给过你的这一切之外，你觉得还有哪些内容，还有哪些你渴望在这样的一档老节目中得到的，你的希望，你的愿景，都可以登录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然后呢写下你的留言。当然每当我一个人出现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就一定会有小伙伴问，可以点歌吗？那就可以吧。今天晚上的第一个小时是一个开放式，既可以诉说男左女右的话题，也可以点歌。当然第30段以后将会有暖文章，让我们一起用音乐送别这一周。 咖啡提不了神，留我满嘴的苦涩，低头等车厢在开门，站着同几个人，曾经我们两个人，这个过分认真的人生，不怀念曾经多天真，习惯了分分合合，每次唱生日快乐，旧愿望还没发生，要得想几个新的，回忆只剩下局部，就算再和你倒带人生，能失而复得，那是环游世界的梦也不再做了，只要依靠着、晚餐还是一个人，你曾经坐在这微笑着热汤给我喝，想到就很快乐，我真的知足够了，想念不小心跳针了，别担心了，都过去了，低头等车厢在开门，站着同几个人，曾经我们两个人，这个过分认真的人生，不怀念曾经多天真，习惯了分分合合，每次唱生日快乐，旧愿望还没发生，想不到什么新的更值得，回忆只剩下局部，就算再和你倒带人生，能失而复得，那是环游世界的梦也不再做了，只要依靠着、晚餐还是一个人，你曾经坐在这第几层我都不记得，想到就很快乐，我真的知足够了，偶尔想起你自言自语，点点滴滴，幸福是个秘密，享受旧黑白片，想起是我什么人生箴言，我都感激一切。 经很随心，已经很随心。在这另一份碗盘是你的，想到就很快乐，我真的知足够了。嘿，想念不小心调整了，别担心了，都过去了。哦哦，时间不小心停格了，别在意了，回过去的。 倒带人生，就是回过头把每一岁那些精彩的还定格在脑海中的画面一一的重想一遍。此刻在2000公里外小镇收听节目的山谷里的小石头，晚上好。你是在旅行还是家就在那里呢？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才让你动心，说不出离开的原因。都是你离开。 现后的这两年，每每听到这首《旅行的意义》，都会深深的庆幸那些年没有浪费时光去过一些地方。原来旅行的意义，也是当你不能再旅行的时候，可以翻看那些照片，知道在这个世界里有那么多你曾经爱过的地方。还有就是也可以听着旅行的意义去畅想着接下来当疫情结束以后你还想去哪里，这大概就是旅行的意义吧。听着广播里的歌曲，我们的一位男听友开始内心里有了百转千回的滋味。他很抱歉，因为老婆的生日他忘记了，而且呢还是在老婆不断的盘问当中。听友曲野坤，你好，今天我老婆问我明天怎么过，我一时愣住了，后来她不高兴了，我赶紧翻了翻日历，发现明天是她的生日，我是真的给忘记了。我想说，忘记你的生日我真的很内疚，老婆祝你生日快乐，天天快乐。我要提前为你送上一首歌，在你曾经爱过的电台吧。这首歌叫《爱是最美的事情》，希望明天还来得及，24小时生日的正日子，星期六，好好的给老婆婆过生日吧。 有一种幸运，能让我遇见你。曾经也曾错过爱情，但不放弃。 不太会说话，只用心想唱给你听。你流泪的表情让我想拥抱你， 是一种约定，要一起去旅行。 将未来握紧，我们的命运，就算孩子气，人生总有些风雨， 要决心才看到甜蜜。谢谢你陪我任性， 谢谢你从不放弃， 因为你是那个让我想要永恒的爱情， 聊也聊不完的话题， 用不完的默契， 从天聊到地， 确定爱走下去。 谢谢你 愿意倾听， 谢谢你 放我在心， 因为你才有彼此的生命，完整的家庭， 甜蜜一天一天累积， 拉近了距离。 爱是最美最美的诗句。 将未来握紧，我们的命运， 就算孩子气，人生总有些风雨，要决心才看到甜蜜。谢谢你陪我任性，谢谢你从不放弃，因为你是那个让我想要永恒的爱情， 聊也聊不完的话题， 用不完的默契， 从天聊到地， 确定爱 谢你知己，谢谢你放我在心，因为你才有第一次的生命，完成了假定，甜蜜一天一天累积，拉近了距离，爱是最美最美的诗句， 爱是最美 最美的诗句。 一直特别喜欢这首对唱歌曲，爱是最美的事情。当然生活还有现实，有时候会让这种美稍微的打一点折扣，是因为大家的生活都很忙碌。如果说想记住一个人的生日有点困难的话，我曾经告诉过大家一个办法，其实这个办法你也可以现在继续去应用一下，就是你在微信当中，在他的名字的备忘后面直接把他的生日，就是那个数字标注在后面。比如说你老婆，你就写老婆1218，这就证明12月18号是他的生日。其实你每天都会跟他对话嘛，这样长此以往下去呢，你就会有一个直观的印记在脑海中，下一次就不会忘了。而且女人其实有时候会以小见大，他会生气的时候就在想，为什么我的朋友都会记住我的生日，但我最重要的人反而忘记我的生日呢？你连我的生日都记不住，那其他事情你还能为我做什么呢？反正人一旦不理智的时候，或者说把自己的内心想法放大的时候，很多矛盾就发生了，碰撞了。所以在这里呢，也想对你的太太说一声，还好明天还没有到，今天晚上呢，这个补救措施也做到了，希望明天12月18号好好的过生日。而且明天，哎，其实以后你要记住12月18号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我们旁边的北京交通广播，他们明天就是生日，12月18号是他们的生日，而我们北京乐广播呢是哆来咪1月23号，想想很有意思哈。如果你把一些关联性的东西跟它相结合一下，哎，就会发现有些事情变得容易了。12月18号，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家商场也是在12月18号，他们会有一个店庆。之所以印象很深，就是当年他会有一个，现在叫他的一个标语啊，一个口头语，就是你和什么什么有一个约会。所以每一年到那一天，我都会想起，约会是一个很美妙的词汇，就像每个晚上你和电波和一档节目的约会，不知不觉已经快15年了。 嘿，意不意外，他背影那么轻快。嘿， 曾经

偏偏喜欢你。爱意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1983年唱这首歌的时候，肯定不知道2021年已经过了这么多年，还是有人一听到这个旋律就会发现整个的生命一下子亮了起来。因为确实有他偏偏喜欢的人，也确实因为偏偏的这份喜欢，生活里多了许多的乐趣，或者说偏偏这一个字啊，这两个字就已经开始把内心中很多的倾向哈表露无遗。不是简单的喜欢你，是偏偏喜欢你。本来我还有机会喜欢别人，就是在同样的时间点里你选择了我们，所以这首歌是为你而带出的。下面我要送出一份祝福，这份祝福的歌曲呢是来自听友于元，他想听到的，他说于涵，他说周五了很想听 SHE 的魔力。那刚好我是纳斯佳这位听友，想为她大学的闺蜜送上一首歌。她说今天呢是我大学闺蜜的生日，她远在昆明，我们最近的一次见面都是2018年了。大学的时候我们曾经在顶楼一起烧过日记，还一起去过书店，北京再见的时候一起逛了798。她曾说最好的礼物是亲自前来。今天他工作忙极了，不知道此刻他是不是可以坐下来吃蛋糕。愿他此后余生最年轻的这个生日快乐，愿他心随所愿，永远有一颗少女心。爱是爱各种杯杯盏盏，爱喝茶的他幸福满满，生日快乐。送一首歌， 有一首歌要送给你， 听好。 爱错了时间，太多想法很另类，找不到人了解。当我说的感觉牵动着你的脸，互动的泪让我们变得特别。 你是我的梦里，想要勇敢就像眼睛，把不如意都变成流星。你是我的梦里，心情不好我就想你，删除忧郁不知甜蜜，笑容不结冰。 怎会信以为，我来错了时间，太多想法很另类， 在点歌节目当中，这首歌出没的次数真的太多，但是并不妨碍我们还是那么喜欢它。可能正在听节目的你，是20+、30+、40+、50+、60+，我说的是女听友啊，但内心里都还是有一个永远纯真的女孩住在你的心底。所以 S.H.E 带给我们的感觉也是永远都是和自己的好姐妹在一起唱歌的那种状态，魔力送给你。今天没有南佐，是我一个人陪伴大家，同时也是大家工作了一周之后终于有了放松的时刻，我们可以聊聊天。明年节目的播出时间没有改变，还是晚上的9点到11点，已经运营了快15年的一档节目，我们也很想知道大家希望我们继续能够带给大家些什么，所以愿意提意见和建议的朋友呢，可以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下面这首歌呢，是我要送给一位正在听节目，在车里听节目的特殊的听友。这一周我遇到了一位其实在我心中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却好久没有联系的老师。这样说其实有一点愧疚，因为他在我的职场生涯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如果没有他最初的鼓励和肯定，就没有我到今天一步一步可以被更多人喜欢的可能。谢谢你阿达老师。我记得我当时在参加北京乐广播业余主持人大赛之后，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得第几名， 也不知道未来有没有可能做一名电台主持人。是他最早给我打电话，肯定我的声音，让我来他的公司去试一试。就这样，我们很久很久都没有见过面， 像孩子那样。 但他告诉我他一直会听这档节目，本周我们终于加了微信。其实在望着他那一刻，我想说，老师，你也一点都没有变。愿我们都能够永远年轻，谢谢你。 对在意的事手也握紧了，不愿得过结果，可我可有，不是命运，这是我最深爱的时间。找到你时间啊，走吧，我依然还是那个他，被用天的去爱着 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会想起很多年轻时的事情。眨眼间，从业已经快20年了，真的是非常谢谢这一路，在我还怀疑自己的时候，给过很多肯定的人，还有在深夜里和一档节目一起成长了这么久，能够写下这样一段小作文的听友9442SB， 他说希望以后这档节目能一直在，就像身边的那个人。我没有其他的愿望，只希望他一直在。生活里不需要大富大贵，不需要有那么多不平凡，只想在每一个早晨晚上，每一个春夏秋冬，他都在，可以触摸到，可以连接到心灵深处，只要这样就好。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要十指紧扣，要心灵相通，要在就好。 昨夜的潮汐，清晨已褪去，归来的渔民叫卖着刚刚经历的风雨，教堂里举行着婚礼，我路过感到甜蜜，也让我想到我和你。 最亮的星，逃跑计划乐队他们在今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一首很耐听的海鸥，特别想可以有一天到大海边，在耳机里放着海鸥去望向远方。生命中会经历许多，会有人走散，但是内心里那些最重要的东西其实从来都不曾远去，也不可能有人真的把它带走。

轻轻飘荡，心事都不去想，那失望也不失望，惆怅也不惆怅，都在风中飞扬。晚风轻轻飘荡，随我吟波逐浪，那欢畅都更欢畅，幻想更幻想，就像你还在身旁。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努力做一个生活素简的人。海街日记里有一句话，很多人说生活没那么简单，可是生活本就是一餐一饭，一生专心做好一件事儿。其实的确如此，人们总是感叹如今的生活车水马龙，纷繁复杂，其实静下心来会发现太阳依旧西落东升，日子仍然是在四季中轮回，不是生活变得繁杂，而是人心多了牵绊。学会做减法，你会发现越是素简越易幸福。一，情绪素简的人更从容。我家附近的小吃街上总能看见三五个人围坐在摊前下棋。有一天我在旁边一家小餐馆吃饭，看到一位年轻人正与一位大爷下棋，大爷端坐着迟迟不落子，年轻人着急了，催促了几句，观棋的人七嘴八舌地给大爷出主意，年轻人不乐意了，一边嚷嚷着让大家闭嘴，一边嘲笑大爷技不如人。大爷也不恼，一心盯着棋局，终于落下一子。年轻人一看，猛地拍一下大腿，兴奋地吃下大爷刚刚下的棋。老爷子，你就要输了，别挣扎了，以你的智商只适合在家带孙子。人群里开始有人起哄，我还默默担心了一下大爷会被这小年轻人给气到，两边再吵起来。怎知大爷没有理会年轻人言语上的挑衅，果断放下一子，瞬间扭转了棋局。那些看热闹的人赞叹不已，都说棋局见人品，对弈更能彰显一个人的定力。就如生活中的各种较量，我们往往不是败在了技术，而是输给了情绪。尼采曾经说过， 获得真正自由的方法，是要学会自我控制。那些精神自由、保持独立思考的人，也正是擅长于控制自己情绪的人。过多的情绪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人丧失理智，导致事情无法收场。而简化情绪，保持心态的平和，事情或许会出现转机。情绪素简的人遇事不慌，从容淡定。他们明白人生就如大自然般，有和风细雨，也有电闪雷鸣，而顺应自然，坦然面对，才会更贴近生活本来的样子。欣然接受命运的安排，不骄不躁，不急不恼。二，欲望素简的人更快乐。丰子恺曾带着全家前往重庆郊区的一座荒村居住。那时丰子恺辞去了教职工作，日子过得比较清苦，全家人一起劳作，种豆种菜，养鸽养鹅，也算自给自足。劳动之余，丰子恺喜欢读书作画，累了便倚在窗前看他养的大白鹅。对于大白鹅的喜欢，丰子恺溢于言表，不仅风趣地称他为鹅老爷，还在文章中亲切地写道：鹅的步调从容，大模大样的，颇像京剧里的静觉出场。唯有淡泊欲望的人，才能在荒寒的生活里保有如此恬淡的心境，写出这番闲情逸致的文字。丰子恺的散文多源于生活的小事，他总能在不经意间得到意想不到的快乐，仿佛永远保有一颗不老的童心。巴金先生曾这样评价丰子恺：我的脑子里有一个丰先生的形象，一个与人无争、无所不爱、一颗纯洁无垢的孩子的心。丰子恺一生作品无数，且久负盛名，很多人以为以他在艺术上的成就，后代的生活必定风光无比。实际上，丰子恺一生淡泊名利，画作随手就赠送他人，留给后辈的作品寥寥无几。人生从来都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想要出类拔萃已是不易，在盛名之下还愿过着平淡而简素的生活，真的很难得。丰子恺享受着他的平淡，品味着他的简单，并从中获得莫大的快乐。人生的快乐不在于拥有多少财富，也不在于享有多少名利，而在于拥有一颗寡欲的心。寡欲的人往往活得更加通透，他们总能从寻常的事物中发现生活的别致，也就品出了人生的乐趣。其实欲望少了，快乐也就简单了，想要的多了反而难以快乐。三，物质素简的人更专注。上大学时，我选修了一门历史课，讲课的是一位年轻教授，虽然不苟言笑，但讲课的内容着实生趣，收获了一大帮课迷。然而一个学期下来，我们发现教授似乎就那么三四套衣服，而且都是黑色的。一次学校搬新办公楼，请我们帮忙整理资料，我们发现教授的办公桌除了桌椅就是一台电脑，空荡又简洁。于是我们打趣地说教授不做形象管理，教授却笑着和我们解释，原来教授是特意买的黑色洗衣服，既不用考虑搭配问题，在穿衣打扮上耗费时间，也不会在课堂上 因为着装分散学生的注意力。教授说，我喜欢简单的生活环境，衣服干净就好，东西够用就行，这样我就能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在学术上，做更多我想做的事情。他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旧书市场，在那里淘宝，衣服越穿越旧，房间越住越空，而研究成果却越来越多。简洁的房间，光亮才能透进来，房间敞亮，喜庆的事情自然也就多了。这就是庄子曾经说过的虚室生白，吉祥直止。生活也是如此，被物质所奴役，只会看不清前方的路途，阻碍了前行的脚步。而简化身外之物，活得朴素，可以释放更多的内心空间，将精力专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四，生活素简。古人讲，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绚丽的色彩令人眼花缭乱，嘈杂的音调令人目眩耳聋，满眼的食物令人食不知味。周遭的事物太多，反而蒙蔽了双眼，扰乱了心智，愈发不懂生活。而素简的生活，它教人轻装上阵，向美而生，追求的是一种格调，一种返璞归真的意境。余生漫漫，千万别被身外之物所负累，给生活做减法，给心灵写包袱，学会做一个生活素简的人，做事更专注，遇事更从容，行事更快乐，有滋有味的看世界。 自信满满的我在工作。 说不出话的我，在想念里。 每当11点传来铃声，点亮屏幕如同擦亮油灯，那温柔的以晚安结尾的你用声音出现了。 我感受你有限对周遭事物也缺乏热情，但只要你开启话题，思维 马上 开始活跃。 期待落寞辗转翻滚，有时铃声会晚，有时又会停， 我认识的两个你。北京时间22:19，有多少人是一边在听着广播，也在关注着 Westlife 全球首场现场演唱会？因为直播我没有办法看了，但是好想带来这一首歌，毕竟他们的歌声曾经在那么多的时光里给过我们力量，让我们怀念，让我们热泪盈眶。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t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 I am strong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西城男孩曾经是多少人个人曲目当中的 C 位呢？1998年成立于爱尔兰的这支流行乐团组合，今天晚上他们会线上直播，听说唱中文歌了，下了节目之后一定要回看一下。有音乐的生活就还是很好的生活， 像孩子那样哭着闹。 哎，这首歌为什么频频的登场呢？我明明想要带出的是第八首，来自 Penny 的《我们的故事》。好的，直播就是你可以在第一时间听到所有发生的事情，好的错的。就是因为熟悉，所以我们能够接受日常里所有发生的变化。我们的故事，深夜电台的故事还在延续。听完这首歌，第40段见。快去看《Western Life》。 下陈良路，杂交到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3D广电媒体， 北京见， 大声喊。

起，永远不分离。我要拥抱你，当你喘不过气，要缠着你，当你无法逃离，让我一辈子都守护着你。 相思赋予水，明月妆台纤纤指，年华偶然谁弹碎，应是佳人春梦里，忆不起霜了眉，纤纤霓裳烟波上，几时共饮长江水，而今夜雨湿帘灯，我又在故年睡， 一番番青春未尽有思意，思悄悄木叶分霜雪催，嗟呀呀昨日云髻青牡丹，独默默桃花又红人不归，你说相思赋予水。 歌的话，记住好妹妹乐队《相思赋予谁》，也像之前那一首歌，来自李志廷演唱的《我想告诉你》，都是在音乐感觉上特别好的人，

识别出动那些回忆，今夜你说了最后一句，一句话掉一滴泪，看来今晚的我很难入睡。原来最疼痛的表情竟是没有情绪，原来最残忍的画面可以甜言蜜语，我不懂得如何更爱你，影子讽刺的跟着我难分难离。原来最孤单的是我还是那么想你，原来最悲哀的是我不能面对自己，你受的干净我也会不留一点痕迹。仅仅是没有情绪，原来最残忍的画面可以甜言蜜语，我不懂得如何更爱你，影子讽刺的跟我难分难离。原来最孤单的是我还是那么想你，原来最悲哀的是我不能面对自己，你受的干净我也会不留一点痕迹。 重温2006年的林俊杰，你会不会也有原来那时候这首歌我还没有听得太明白，而如今真的已经开始懂得为什么最疼痛的表情是没有情绪，原来最疼痛的表现竟是风轻云淡，这大概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成长，让我们听懂了一首歌，初闻不明曲中意，再闻已成曲中人。相伴这么久，如果你问我当听友说哪一部分的赞美在你听来是最为触动你也最为开心的，我想应该是我在节目中选择的歌曲你觉得很好听，你会发现在2个小时的行进当中很舒服很温暖，这大概就是我听到的对我而言持续的快乐，哪怕是已经快15年了，但如果你说男左女右选的歌都很好听，我依然会觉得很开心。今天晚上只剩下9分钟的时光了，但我还是要继续带给你精心为你挑选的一首又一首可能被你淡忘可能你当年错过今天一定要补上的歌哦。 在我记忆最深的地方，有一栋大楼，一座大洋房，每当夕阳晨曦起落声响，角落窗台我在眺望，在我独自黑暗的飘荡，我默默为你守着空荡，当这潮汐消失的海岸飞翔，在我回到6年的街坊，回忆抱着我叙述到天亮，在灯火阑珊下我安静想你的容颜，依稀在旁，我们在爱情里受伤，寂寞趁虚而入的嚣张，我们只剩下撕裂呐喊，一概不管。 迷失在回忆没方向。从前古老的教堂，曾经多虔诚的信仰，已经回不去，就算花了多少年感叹，在我记忆最初的温暖，是已经抱着我说梦想。 乍见之欢，爱才是久处不厌，所以你的样子我都喜欢， 你不必改变。刚刚雨飞们他演唱了这首《改变中所担忧的一切》，在所爱的人眼中都不重要。我们也是很幸福的，被热心听友一直爱着的一档节目。 深陷谷底， 你们的意见我都看到了，并且也把它转发到我自己的微信中，下了节目我会好好的读，把每一条意见都会汇总下来，明年能够实现的去努力实现，做不到的我们继续努力。但是答应大家的，增加一位新男左是一定会办到的。会是谁呢？是一个歌手，当然不是李健了。但是李健的歌声在这些年当中，在夜晚里是我们太需要的了。谢谢你收听本周的男左女右，下周一晚上9点我们继续吧。周末快乐，记得看电影哦。 像只小船浮浮沉沉在苦苦挣扎，自以为是执着放不下，是你默默陪我替我分担着伤痛，盼我有天能够变真假。是我努力换取骄傲的听不进只言片语，可是啊，没有人预知结局，已失去风 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是乌兰图雅，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声，唱响冬奥歌声。 雪在燃烧，风在欢呼，五星五花闪耀，光彩夺目，豪气冲天，永不服输，舞动冰雪，拉开冬奥的序幕，冰天雪地，英雄辈出，片片雪花传递四海祝福，生活点燃沸腾血脉，跨越彩虹刷新所有的记录，纯洁的冰雪是青春衣服，激情的约会让世界瞩目，一个梦我们全力以赴，让满天雪花伴生命飞舞，飞舞飞舞，与冰雪共舞，我和你让快乐永驻，飞舞飞舞，与冰雪共舞，我们展示激情与速度，飞舞飞舞，与冰雪共舞，我和你把梦想追逐，飞舞飞舞，与冰雪共舞，勇往直前不可拦阻，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你的忘记，让我有我。